人的什么呀，这个最，所以人家说葛的根那么短，可是藤蔓那么长，那一条很长的疏水的藤蔓在人的身体象征的什么？太阳经，因为太阳经是人体最长的经，然后要把水输到人的头顶，所以清朝末年的唐荣川呢、啊、在他的这个《本草问答》里面就说，其实葛这个植物就很像人的太阳经，那你一旦用了这个药放到你的身体里面之后啊，它会怎么样？那我们说根是长在泥土里的，对不对？所以葛根吃进去以后，它会以你的这个脾胃这个区块当做一个中心轴啊，然后把你这个肠子啊或者是肾脏区块这个水啊水气啊拔上去，然后重新输布回人的太阳经来。那这个能够跟脾胃区块抢水的这个药性，现在光是看桂枝根葛根汤看不出来，是因为它这个主症不是拉肚子。可是就像前一阵子有一个同学说是吹冷气吹到拉肚子，对不对？结果我前两天也吹冷气吹到拉肚子，那就是真正的就是感觉得出来什么叫做桂枝加葛根汤症。不是说错了，葛根黄芩黄连汤症，不是桂枝加葛根汤，就是那个拉肚子，就是哦，我们因为一般你这种拉肚子，如果拉出来的东西很臭，就会烫屁股。如果你去看西医，他一定说什么急性肠胃炎，对不对？通常都是这样嘛，像半夜挂急诊那种热力的，都是会判定为急性肠胃炎。那就是西医以他的观察角度能够给你的最好的名字了。可是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发现哦，很多这种拉肚子是怎么来的，就是因为你一直有一个冷气在那边吹你，那我们本来这个太阳经的寒水之气被命门之火弄到变成热水之气了，它是要绕在我们的脖子这边，后脑勺这边，风池风府这些穴道，让这个外面的冷气能够进来，就是外界世界的那种阴气能够渗进来，让这个寒水之气热水变成冷水，然后过头顶刚好冷却，然后下来灌溉你的五脏六腑，对不对？那这样的一个水循环，如果你有太多的风邪，比如说吹冷气吹到你的后背，它会变成说这个水气因为这个风邪会慢慢从这个风池风府穴渗进来，然后压断这个水气，那这个还没有上来冷却的热水之气被压断了，它就会掉下去，而掉下去的时候它就会让你的身体实质的水分不再上来，也跟着掉下去。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本来那是一个灵魂上面的水气，可是那个水气一旦被截断了，你的身体就会发现你的水就啪啪往下掉，而且是烫的，那就是一个灵魂上面的病形成的肉体实质的病。那样的病，像上次同学有吃葛根加芩连汤，同学就有写 email 跟我说，吃了之后觉得背上什么有热气这样子跑回来，是不是钻上来？就是葛根能够把掉下去的水再抓住，然后再重新把你接回来，就这个药是这样子的一种药性啊，它就是非常灵魂非常形而上的。因为我们都说葛根吃了之后能够让人后脑勺变松，对不对？那本来西医应该是可以研究说啊，它有什么成分让你什么神经还什么放松啊什么的，对不对？肌肉放松。问题是大陆的郝万山教授在教书的时候就说，这葛根这个药你用西医的解法去说它能够让你某一种肌肉变松的话，你会发现不管你西医研究出来的结果说的多天花乱坠，结果就是它只松后脑勺不松别的地方啊，懂我意思吗？就是它其实作用在灵魂上那个身体，所以依循着灵魂那个气的流动的那个脉络在走的啊。你说它什么成分可以放松，那你就是不松别的地方啊，它的那个选择性太高，以至于西医的化学研究做不出所以然。那这个，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葛根呢、啊、有这样的效果，你就可以想象说，当他把水气接回来的时候，不是好像说这个人如果他本来嘴巴很渴的，水气能够回来，他嘴巴就会比较润的，对不对？所以糖尿病类的病，那种所谓的消渴啊，都是可能用这一类的藤蔓类的药来治疗。可是实际上，我们真的不会拿葛根来做这个润药，不会，因为呢。瓜蒌或者土瓜这种药啊，它最后是结出一个瓜， 那这个结出瓜的药啊，就像瓜蒌根，它也是它比葛根还要凉，吃起来在嘴巴里就觉得冰冰的，所以瓜蒌根磨成粉我们叫天花粉。那这个瓜蒌根呢，它是结瓜的时候整个根会变成那个淀粉质都不见，因为都被瓜夺走了嘛，等到没有瓜掉下去它才慢慢根再肥回来。那葛根是常年都是肥的啊，就是有淀粉质的。那瓜蒌根它因为最后是结成一个瓜，所以中国人会发现你如果弄了瓜蒌根啊，它这个拉上来的那个筋液哈，它就是保留在你的胃，所以瓜蒌根的效果很像是白虎汤，就是又凉又润，然后精液是在你身体里面的。那可是呢，如果是葛根的话呢，葛是结出这个细碎的小豆荚，所以葛的种子叫葛谷，稻谷的谷，所以就是比较细细碎碎的种子，意味着葛呢把这个水气拉上去呢是往外推散的，所以它可以拿来治感冒，可以拿来解酒，因为你喝了酒它可以把这边的湿热拉上来然后散掉。但是呢以滋润你的身体来讲的话，我们不会用葛根，这样明白吗？就是它的这个水气拉上去以后，终究它是有点把它推散的那个意思在。所以单用葛的话也可以用治疗这个感冒，但是它的用法就是说比较是单纯说这个葛这个药的话，就是它比较在太阳阳明之间，就太阳区块的水气不够的时候，那个人会因为干燥而病邪转入阳明区块，这我们讲到好多次了，对不对？那赶快把水气抓回太阳区块来挡住这个感冒，就是这个葛特别有办法的。那所以呢张仲景说的太阳病要转到阳明病这个之间的这个情况，我们会用葛根汤来医疗它啊，就是那个就是能够用从阳明那边把水气拉上来挡住这个病邪再进来。那或者说我们说单用葛的话呢，就是中国古时候有一个很古的古方啊，说是这个感冒如果一开始就这个人开始发燥热，那这个感冒就用四两的葛根，然后再加一把这个豆豉，吃下去以后赶快把这个，因为豆豉是能够把肾水之气蒸上来的药，因为黑豆是入肾，但单是黑豆的话是入肾会把那个肾里面的气吸走一点的，就黑豆不很补的，但是如果你把它发酵做成豆豉，它就能够让肾里面的那个水气能够这样子好像被发酵上来一样啊，就是将来讲到栀子豆豉汤的时候会让跟同学讲到这个药性，然后把这个肾里面的水气发上来，然后葛根把它推上来，这样就可以一方面润这个身体的燥，一方面把感冒推出去啊，这是葛根的用法。那么所以呢这个身大热来讲啊，就是如果是这个感冒开始往燥热的方向发展的时候，我们是有可能用葛根的啊。那治疗呕吐呢，这个呕吐就是不绝对用葛了，因为呢中国的比如说中国我们光是一个伤寒杂病论里面啊，治呕吐就有很多不同的方，一个吐就有很多不同的病机啊，所以我们不能说什么呕吐都用葛来治。那葛治的是什么呕吐呢？是因为葛是一个很凉润的药，比较偏凉偏润的药，所以如果那个人是胃有热的呕吐，而这种胃有热的呕吐通常我们会称之为猝呕吐，就是好像忽然呕吐，而且尤其是小孩子比较会有，大人的话胃都已经冷掉了比较不会有，所以小孩子忽然吐的话，有的时候吃一点葛粉啊或什么的可以啊，就清这个胃里面的热毒。那这个猪痹呢，你硬要凹嘛，可以说葛根呢、啊、可以通畅阳明区块，阳明主人的肌肉，你的肉通了就会比较不痹，但是实际上你要讲白点，就是人就是后脑勺僵硬，这个东西葛根可以治到，那其他地方也治不太到。那《神农本草经》就是这样，他如果讲的是猪这个字而不是百的话，就只治几种，解猪毒就是只解几种毒，但是不是每种毒都解啊。所以呢他的这个解猪毒的话，比如说古时候其实葛啊用来解什么毒呢？解很多毒，但是那个他解很多毒不是因为他的药效特别宏伟，而是因为他在古时候是很容易取得的东西，就像是你如果治烫伤可能用什么三黄粉的效果是很好，可是你家没三黄粉啊，所以可以说沙拉油擦擦就会好很多，对不对？就是 因为你手边有嘛。但古时候葛是一种又可以吃又可以做衣服的东西，所以手边有，所以它能够怎么用大家就发挥很多，所以狗咬啊老虎咬啊什么啊、都可以用葛，但是那不是它特别有效，只是因为它随手可以拿得到。那么像什么虫咬蛇咬都可以用葛去敷啊，那如果单要说它解什么毒特别强的话，可能是解巴豆毒吧。那个中国的泻药有一些泻药是又泻又寒的，比如说大黄，那大黄就是吃了之后你的热会被泻掉，你的肠子会变凉。那还有一种是又热又泻的，就是巴豆，吃了巴豆以后你泻的时候你的肠子会变热。那张仲景用巴豆的时候说怎么样让停止那个巴豆的泻啊，就是要吃一点冷水，喝一点冷稀冰的东西啊、冷水冷稀饭就让那个泻停下来。那这样的东西如果你用比较凉润的东西，比如说像葛根这样吃下去，那对于巴豆造成的影响是刚好可以中和的啦。所以用来中和巴豆的那个热又泻的药性是用葛啊，就是有一些东西它比较适合拿来解毒。那这个这几个主治中间，就是其实葛根这中间它那个起阴气三个字啊是最要紧的了。就是常常有一些本草学者在看这个历代的本草的著作的时候，会觉得说神农本草经有它很厉害的地方，就是葛的药性其实就起阴气三个字啊、哦、就是足以盖之了。就像是你说瓜蒌的话，它还可以滋润你，它还有一点补精益的调调，可是葛根它就不补。起阴气后代有人把它写成什么，写成生精益，而且写生精益的时候还特别讲说一定要记得是这个生不是这个生，不可以认为葛根是可以补充精益的药，它不能补充，它只能把有的东西拿去用在别的地方而已，它只能搬运，不能补充。所以历代就说葛根吃下去一般人都没有，不会觉得有什么副作用，但吃多了之后会散气，人还是会虚啊。所以历代的本草书都有说这个东西还是一个暂时可以用的药物啊，不是一个常常可以吃的东西。那当然夏天要清暑，不是有葛粉吧，对不对？用葛的粉做成像绿豆粉一样的东西啊，有一些现在有些店有在卖哦。哦，那这样偶尔吃一点点那没有关系了啊。那个我们用药用的是很重的，像张那个葛的药效很弱，所以呢张仲景用在桂枝加葛根汤里面一用就是什么四两起跳，不像桂枝啥药都是三两一个单位，葛根一用就是四两。那至于说他这个煮药的时候，他说要先用一斗水啊，也就是十碗水煮葛根，把它少煮掉两碗，然后再放别的药，然后再煮成剩三碗，然后分三次吃，这样。那他说不需啜粥，就桂枝汤要喝粥来帮忙发汗，而桂枝加葛根汤不要喝粥。这件事情我到现在都还在想说是不是一个错简，因为呢当初宋本在传抄的时候就已经把那个葛根汤跟桂枝加葛根汤抄乱掉了。那葛根汤是确定不要啜粥，因为它有麻黄，那桂枝加葛根汤是不是要啜粥呢，那就很难说，因为葛根本身有一点发的效果，所以它可以代替掉一部分粥的效用了。但是其实我讲白一点，就是我们在临床啊，无论用桂枝汤还是桂枝加葛根汤还是葛根汤还是麻黄汤，如果你发不出汗来，你终究还是要喝点粥的啦。所以这个是不是要啜粥，这是一个教学上的对比了啊。实际上的话你要用麻黄汤你要喝点粥也没关系啊。那他说其他就如同桂枝法姜洗及禁忌，姜洗就是帮那个人调养的意思，就其他的该遵守的啊，比如说喝一次没有好什么就下一帖要快点喝，时间间隔缩短等等等等，就跟前面这个桂枝汤的那个注意事项一模一样啊，就这样子，就跟桂枝汤不一样，就是可以省掉那碗粥啊，就这样子。那么至于说为什么要先煮葛根呢啊，这个历代的说法哦，我到现在都觉得是矛盾的。有人说这个药呢是先煮的话 你们觉得是要先煮进去会先有效，还是先煮进去会后有效？是先提名先表决，还是先提名后表决？这我是觉得我不太确定耶。就是像麻黄要先煮，我能够理解，因为麻黄比较厉害，所以你煮的久一点，它药性会比较温和，就是比较猛的药煮久一点会比较温和，这个我知道。可是葛根的话本来就不是那么猛的药啊，所以它先煮的话，它到底意义在哪里呢？可能会有一个意义是说，一个药先煮了之后，它的药性会变得比较慢一点点，就是会比较慢，所以它会先让它里面那个桂枝汤结构，就是后煮桂枝汤的结构嘛，会先让桂枝汤结构发挥效用，然后发挥到一半的时候，葛根的药性才出来，就是可能会有这样子的调子在，就是以一般我们煮药好像药煮的越久，那个药性会变得越温吞啊。一般的那个药感来讲的话是这样子，就是它先有桂枝汤结构的药性先出现，然后再用葛根，就是桂枝汤先从脾胃到营分到胃分，然后清到太阳经了，葛根才从太阳经推上来，就是有一种好像说，因为桂枝汤到太阳经是一个间接的传递嘛，葛根入太阳经是一个直接的传递，所以就让葛根慢一点点，这样跟桂枝汤可以刚好搭得上啊、哦。可能是我觉得在临床上面吃药的感觉来讲的话，比较像是这个样子。那这个葛根的这个神农本草经这边还有个葛骨啊，治下痢十岁以上。我这个其实是这样子，葛这个药呢，因为它能够从脾胃区块把这个下面的这个水啊都拉起来，从头顶发出来，所以如果一个人在拉肚子的话，吃葛能不能止泻呢？多多少少是可以的，除非你那个泻是脾胃的那个寒泻，理中汤症都不能用葛的啊、哦，这明白吗？理中汤是脾胃太寒没有力，所以不能吸水，那你用葛它更寒更没有用，所以葛根基本上是一个比较那个人的体质要偏热的。比如说我刚刚讲到葛根黄芩黄连汤那个症状啊，那个时候你会感觉到葛啊、哦、真的可以把它掉下来的水抓起来啊、哦，然后推上去，所以呢它在止泻上面就是有用。但是葛骨治下痢十岁以上，这个十年以上的下痢要用葛骨吗？对不起，这个我觉得经方啊、哦，无论是用乌梅丸或者是民间偏方那个鸭胆子包在桂圆肉里面吞的，各有各的意义在，就是说那种真正常年都是软便或者是稀便的，我想要用葛骨来医的效果来讲，我想不一定会很好啦，就是古时候因为大家都拿得到葛嘛，所以就随手就用嘛。那可是现在的话，我觉得就不用特别去找这个东西了。哦，我们临床上有没有更实，就是觉得临床上效果更确实的方可以用？所以我们这个葛骨就是知道它的意义在这边就好了。就好比说解酒的话，后来有一个方叫做，有一个食方叫做葛花解成汤，有没有人听过啊？这个葛花解成汤啊，就是现在的一个解酒方啊。那这里其实也讲到我们中国人对于这个毒食物的毒的一个看法，就像我们如果习惯西医的一个观点，我们大家都会觉得你中毒了嘛，就是要什么洗胃啊，怎么样的，就是认为毒一直在你的肠胃道里面，要把它清掉，对不对？可是中国人呢，好像觉得如果你吃了鱼虾蟹过敏了，发了疹子了，那你要吃什么？要吃发表的药，把那个毒气推出去。就中国人好像觉得说，很多毒都是身体会有一种动力把它往皮表去推的。那酒造成的这个毒呢，好像哦，中国人也认为它是可以往皮表去推散的。所以呢，葛字辈的，就是葛骨、葛花或者葛根都可以啊、哦，就是加到这个一些药方，加上一些醒脾胃，把这个从脾胃气往皮肤推的一些药呢，就可以把酒解掉。那你要用葛花解成汤这种成方也可以，不然的话，一般单方的话，什么葛根粉、红豆粉、绿豆粉，1:1:1， 然后喝酒前用冷水吃一汤匙，这样也可以。那不然的话，千杯不醉，我们将来要教的那个治拉肚子的葛根黄芩黄连甘草汤，葛根芩连汤也是很好的挡酒方，就是大概意思都那样子。但是葛花写成汤呢，它在这个方在创制的时候呢，就有说啊，你要用这个东西写酒，你一定要方子里面要加人参，因为这个方子你在它在散酒气的同时也在散你的元气，所以你不加人参去补精益补气的话，你人到最后还是虚掉。那基本上这类解酒方都有一个共通的警告标语，就是说不可以用这个解酒方让你一天到晚在喝酒，那这样子的话你一定会死，被这方害死啊！就是喝，因为喝不醉所以就乱喝，所以这类的方的同学要记得，就是偶尔的意思是一年两次以内啊，有那种推不掉的应酬，就是那种郭台铭的那种公司啊，什么晚会啊，那种不去真的不好意思，然后要被灌酒，那尾牙春酒各一次啊，顶多这样啊。平常就以不喝为不要喝太多酒为原则啊，就是偶尔那一两次用它挡，这样还有意义，不然的话就不知道干什么了。那么在这里呢，就会又遇到一个金方派的小问题，就是啊，我们都说葛可以解酒，对不对？然后呢，后面也有一个条文是告诉我们说，一个人如果喝了酒啊，最好不要吃桂枝汤，因为桂枝汤跟酒加到一起，那个热会淤在那边，变成化脓的症状。那桂枝汤喝了酒不可以吃桂枝汤，然后葛根又能够解酒，那这么说来，我喝了酒又感冒，是不是就应该吃桂枝加葛根汤啊？哦，答案是错啊。不是的，那个元朝的谁啊，我忘了是谁来的，是朱丹溪还是谁吗？他开始带头用一个方法，就是桂枝汤遇到喝酒的人啊，你那个桂枝汤里面要加一个药叫做止聚子，我们将来讲到那条再讲啊，同学不用抄。加止聚子，它可以把那个酒性在你肚子里面就分解掉。他说那样子的药呢，才能够让桂枝汤继续发挥功用。可是如果你用了桂枝加葛根汤的话呢，那个酒气还是会被拉到桂枝汤结构里面去，然后把桂枝汤搞坏掉。所以不一样，不是说葛根可以解酒，葛根就可以用在喝酒的时候用桂枝汤，不是的，因为它的路子不一样啊、哦，路线不一样。所以这个地方要记得，《伤寒论》里面有一些逻辑，就是这样子这样可以，这样可以，但是不是反过来就可以啊？这是那个逻辑上面的问题。所以这个解酒的方子呢啊，就同学至少知道这么多啊。那然后呢，还有呢？